我是蔚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蔚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李雷。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唐时期诗人张籍所作的《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是张籍的一首七言诗，因为这首诗不拘平仄，所以用标乐府体的曲字来表示。诗歌大意是：锦江西面烟波浩渺，水流碧绿，雨后的山坡上荔枝已经成熟，城南万里桥边有许多酒家，来游玩的人又喜欢向哪家投宿呢？张籍在公元799年考中了进士，历任太常寺太柱、国子监助教、国子司业等职，所以世人又称他为张司业。早年他因家境贫困得了严重的眼病，诗人孟郊戏称他为穷瞎张太柱。这么一位出身寒苦的诗人，他写的诗很多也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的，颇得白居易的推崇。诗人到成都一游，顺锦江西望，雨过天晴，绿水青城，烟波浩渺，漫山遍野荔枝垂红，飘逸着沁人心脾的清香。诗中头两句写郊野风光，景中有情，韵味深长，后两句写市井繁华，使人联想到一派远山近谷、水路繁忙、游人如织、生意兴隆的热闹场景，处处有热情的酒家，家家有诱人的美酒，反而让客人不知道留宿何处好了。哎呀，真是幸福的烦恼啊。锦江流经成都南郊，当年江南为郊野，江北为市区，江中有商船，地间繁华优美之盛。今天的成都中心城区锦江区便以此江命名。江流之处绿水烟波，漫步江畔看尽繁华，闲逛街肆，欣赏雅趣，可谓诗情处处。锦江江畔如画的景色中，以三圣花香最为有名。三圣花香的村民世代以种花为生，目前这里已经形成了3000多亩的花卉种植规模。花香农居，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鸟语处处。在三圣花乡，幸福梅林是不可错过的一景，这里因所处的幸福村而得名。幸福村的村民有栽种梅花的传统， 如今在村里还能看到生长良好的高龄梅花树。走进村中，只见1500多亩的梅花是环抱江面，这里大约有各色梅花20多万株，200多个品种。由于梅林属于浅丘台地，道路起伏非常有层次感，如果是冬天来到幸福梅林，各种品种的梅花竞相开放，红艳如霞，白似瑞雪，绿如碧玉，颇有云蒸霞蔚的壮观景象。徜徉在梅花丛中，犹如身处香海。傍晚时分，华灯初上，梅林流光溢彩，水中有景，景中有水，千颜万色，多姿多彩，或恬静秀美，或妖娆妩媚，或飘渺脱俗，如梦似幻，变化无穷。锦江尽溪烟波绿的风韵尽显于此。成都曲中提到的万里桥这一古迹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万里桥的原址旁仍然是商业兴旺，水路繁忙，其中最著名的区域便是远洋太古里，这里是一片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的步行商业街区，也是外地游客到锦江区游玩的常去之地。它既保留着古老街巷的遗风，有川西风格的青瓦坡屋顶与格栅，也有颇具现代感的新潮店铺餐厅在街边林立，历史文化和商业交融的独特氛围，让历史的古韵和人文的雅致在这里交融碰撞，令人不得不发出游人爱向谁家宿的疑问。这样的锦江，哪个游客不想多留连几日呢？锦江尽溪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李雷。最后，代表编辑红光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食品健康让我是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坐拥新机场，

他才舍不得花那冤枉钱呢。回武汉老家了，这倒是有可能。几年都没回去了，他家有老爹老娘，过去手头紧巴巴的，回去一趟不少花费，他们有心无力。如今平地爆发，手里攥了大把钞票，风风光光回老家去，这就是从古到今都讲究的衣锦还乡。嗯，回武汉的可能性很大，但你总该吱一声啊，这不声不响的走人算是怎么一回事呢？三天后，丈夫钱建华回来了，他并没有回武汉，而是去了趟省城昆明。钱建华买回一条金项链，8000块钱，一分不剩。送你的。钱建华把项链递到妻子手中。你嫁了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连条围巾都没给你买过。这是在昆明老凤祥挑的，你戴上，给自个儿长长精神。那个时候，中国女性讲究穿金戴银，黄金首饰是最为流行的富贵装饰。在钱建华看来，妻子该配有这样一件金光灿灿的东西，他要还给妻子做女人的风光和骄傲。张安凤心疼那钱，8000块呢，他心里做过筹划，要用那钱进几款像样的翠件，钱进货，货生钱，慢慢把生意做得像样一点。这下可好，8000块钱变成了一条金链子。但她还是被丈夫感动了，毕竟她也是个女人。这个男人平日不多言不多语，默默吃苦劳作，在她面前不大会表露感情，但她在心里爱她，疼她，怜惜她，这是一个懂感情重情义的男人。张安凤戴上了那条项链，生意一天天做，经验一天天积累，眼力一天天提高，人脉一天天积攒。无论是独日当头还是风雨披身，张安凤从不懈怠。1992年他终于开了自己的店铺，一位台湾人给店铺起了名字，美爵珠宝。爵是两块美玉合在一起的意思，寓意张安凤和丈夫钱建华合力打拼，前程美满。开了店铺，成立了公司，业务从早先单一的进货销售也发展到采购毛石设计加工。购买毛石自然存在风险，但风险高，可能回报也高，正所谓赌石的魅力便在于此。张安凤在毛石上掘得的第一桶金是一块重约20公斤的白纱皮料，从长口看，这是一块达摩坎料，身穿多条蟒带，上有2处擦口，灯光打进去透出水汪汪的绿色。达摩坎也有人叫大马坎，从这个长口出来的毛料是乌龙河里的水石，多出高色玻璃种，但经过河水的冲刷和水流的搬运，毛石柳裂较多。这块毛石价格不菲，张安凤和丈夫看了3天才决定下手赌一把。切石头时，张安凤没有去现场，终归是女人，她怕自己经受不住那种刺激。石头切开，丈夫用切石场的座机给她打来电话，钱建华只说了2个字，涨了。这是决定命运的2个字。翡翠行里眼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有时还要讲运气、胆量和智慧。一次缅甸人拿了3个高翠戒面，要150万，张安凤138万买到手，别人都说他买贵了，他把其中一只请高手设计用铂金钻石镶嵌，结果那一只便卖到了80万。张安凤的运气也实在是好，她做翡翠选对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也落脚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历史上翡翠毛石和成品交易的中心是腾冲盈江，但瑞丽是一块深进缅甸的地方， 在中缅界河瑞丽江东岸，还有属于中国的一块飞地解告。借助这一特殊地理位置，瑞丽翡翠贸易后来居上，起先多为毛料走私，一年可达600吨。后来当地政府调整政策，敞开大门，关闭小门，疏通渠道，让翡翠交易在阳光下运作。翡翠贸易随即成为瑞丽的支柱产业之一。1991年经省政府批准设立解告边境贸易经济区，在中国第81号到82号界碑处，中缅双方共建了宽大的中缅商贸大街。区内最活跃的便是翡翠毛石交易。1993年瑞丽工商局大胆投资建设了拥有84间铺面、136个摊位的瑞丽市珠宝交易市场。宽松的准入制度让所有铺面摊位很快就被不同国籍的玉石珠宝商认购一空。此后德宏州和瑞丽市工商部门又先后对珠宝市场进行了7次改扩建，仅2002年之后总投资即达 4.2 亿元，建成了占地面积290亩、建筑面积14万2千平方米的珠宝市场，大小铺面1450间，摊位840个，形成了集旅游、购物、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化珠宝步行街，成为云南最大的珠宝市场。张安凤的美爵珠宝正是借助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背景，由小做大、由大做强，进而雄起一方，成为业界一面耀眼的旗帜。白手起家，经年打拼，训练出张安凤敏锐的感觉，在他眼里机会有很多，就看你抓得住抓不住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2000年，张安凤开始涉足树化玉。树化玉是云南市场的叫法，学名叫硅化木。查360百科在这一词条下有如下解释：硅化木也称木化石、树化玉，是数亿年前的树木因种种原因被埋入地下，在地层中树干周围的化学物质如二氧化硅、硫化铁、碳酸钙等，在地下水的作用下进入到树木内部，替换了原来的木质部分，保留了树木的形态，经过石化作用形成的植物化石。因其中所含的二氧化硅成分多，所以常常被称为硅化木。云南市场的树化玉来自缅甸北部，靠近翡翠产地，它保留了树木的木质结构和纹理，颜色有土黄、淡黄、黄褐、红褐、白色、灰白、灰黑、绿色等，抛光之后具有玻璃光泽，不透明或者微透明。缅甸人采掘翡翠，挖出树化玉，就地敲碎，与碎石一起推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没用的东西，不值钱。最早是瑞丽人注意到了树化玉，一位做翡翠生意的蒋老板以极其便宜的价格购进很多树化玉，但国内市场上对这种东西既无概念，更无销路。无奈之下，蒋老板只好推着树化玉毛料沿瑞丽珠宝街逐家推销。到了美爵珠宝，张安凤看后觉得有价值，花300块钱买进了50公斤毛料。毛料都是有树皮的，颜色灰脏，很不好看，但去皮打磨抛光之后，肉质细腻，水分很足，像玉一样晶莹剔透，看上去很舒服。张安凤让公司设计师雕琢成了一只花瓶，摆在店里最醒目的柜台上，吸引了很多顾客欣赏的目光，很少人想买，张安凤却不卖，吊足了顾客的胃口。那个时候树化玉5块钱一公斤，张安凤出手购进了10吨，他和一位姓肖的设计师是朋友，鼓励他去买。姓肖的朋友大不以为然，说物以稀为贵， 你看那些农民开拖拉机整车整车把那玩意儿拉来，我要它能有什么价值呢？半年之后，束花鱼市场价格急剧攀升，最高时毛料涨到1000元一公斤。张安凤仍未罢手，他开始打束花鱼高端市场，瞄准开口好的毛料做高精尖产品。束花鱼毛料生意和赌石一样，交易时也只擦皮，具有很大风险。一次，蒋老板进口了4颗很好的束花鱼，要价120万，他只给60万。他对蒋老板说，这东西就是我的了，风险很大，60万够你的了，你要是给了别人，以后我跟你一分钱的生意可都不做了。张安凤一直是蒋老板的大买家，只好给了他。剥皮的那一刻，张安凤知道赌赢了。水色好，质地细腻，中间绿色艳，形状也颇佳，其中一颗张安凤后来就卖到200万。2005年张安凤又瞄准了黄龙玉，8万块钱买了10吨，一年后那10吨黄龙玉的价格翻了100倍。关于张安凤在束花玉和黄龙玉生意上的事儿，瑞丽传说很多，上述便是坊间流传的版本，对此张安凤不予认可。他说那是夸大了，有些还是编造，说我束花玉赚了几个亿，没那回事。他倒是很乐意听坊间流传的另外一件事情，并加以肯定。一位客户在他手里以138万买了一块翡翠明料，委托他们加工一件首饰。首饰加工完成，剩下一块小边角，有关人员把这块余料留给了公司。这是玉器加工行里并不鲜见的做法。原料破开做东西，体积自然会小，那些切下的边边角角，有的加工者便留给自己，而委托加工的人往往也是稀里糊涂，不清楚原料剩了没剩，所剩几何。有关人员把剩料拿给张安凤看，那是一块橡皮大小的东西，仅裸石就值20万。张安凤火了，责成办事人归还客户。客户拿到定做的首饰和那块剩料，欢天喜地，逢人便讲张安凤做事诚信，可交朋友。有些来电顾客对翡翠了解并不多，面对货柜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该做如何选择，张安凤便给他们参谋，帮助他们挑选。他承诺凡从他的店里卖出去的商品，一年后可回收，返10%的价钱给顾客，2年后返20%。可一直没人退货。他说做生意最大的窍门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真诚。如今美爵珠宝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集开采、雕刻、加工、批发、零售、设计、研发以及文化推广于一体的国际化、现代化的珠宝公司。在职员工约100人，经营的品种包括翡翠饰品、摆件、红蓝宝石、束花玉等。那位曾经充当人质，把第一笔大钱一分不剩给老婆的丈夫钱建华，已经完全退居二线。他喜欢喝茶，喜欢养鸽子。他的鸽子里有不少名贵赛鸽品种，他精心地饲养它们，喂食喂水，清理鸽舍，繁育幼鸽。不忙的时候，就坐在他家的小楼上，品着功夫茶，眺望着鸽群在蓝天盘旋，聆听鸽哨美妙的鸣响，一切都不用他去操心了。公司有老婆在打理，他相信老婆的本领比他强。2013年玉世界国家级百花奖年度评选在首都北京举行，瑞丽美爵珠宝送展参评的是一件大型翡翠雕刻中华爵。张安凤亲自带队赴京，经过评委会专家组层层审议，在全部送展参评的1000多件玉石作品中，中华爵脱颖而出，斩获特等奖。特等奖只有一件，只有足以代表当今中国最高玉雕艺术水准的作品才能当选，对材质、设计、工艺加工、文化创意等方面要求极高。中华爵是一件体量硕大、气势雄浑的雕件，冰种、水头十足， 含春带彩，大造型为仿商周青铜爵，玉雕元素被巧妙地融合进去，缀以中华传统吉祥纹饰。其间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头呈浓艳的帝王绿，翠色欲滴。美爵珠宝公司人员介绍，雕刻这件作品时，从这浓绿处切下一块料，做了一对满绿手镯，手镯就卖出了4000万。张安凤，这个在南下闯荡途中晕头转向搭错车的女人，她的故事，她的创业经历，一如神秘的翡翠一样耐人琢磨。她以青春勇气做主，以夫妻二人身家性命做注，赌了一把。这一刀，她切涨了，赌赢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很多翡翠店铺和摊点。在大棚下二区甬道，我认识一对摊主夫妇，河南南阳人，宽窄1米的摊位，每月20000元的租金，这还是原始租价。如果想从别人那里倒手转租，价格还要高出许多。认识他们是10年前的事了。周六周日是潘家园市场交易的日子。这两天无论天气晴阴刮风下雨，他们夫妇当中总有一位坐在摊后的小马扎上，接待熙来攘往的顾客。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好，其证明是有人要掏很高的价格从他们手里转租摊位，他们也不肯放手。他们有个自个儿的经营招牌，摊前竖一方块三合板，上面写着 A 货保真，假一赔十。小牌下放了一摞名片，名片上印有姓名、电话、摊位号。最为醒目的是上面标注有厂家，是广州一家玉石珠宝工厂。摊主说那是他们家开的厂，他们直接从缅甸进翡翠原石自己加工，所以能够价格低廉，杜绝假货，保 A 无疑。男的姓杨，在与我的交往中感觉人还算厚道，他的摊上果真没有 B 货，更不会有 C 货，价格也不会乱要。他们有不少回头客，不摆摊的日子也可以去他家里选购采买，还会受到热情的招待。我第一次去他家是10年前的一个晚上，同事想给妻子买一只手镯，原则是价位不要太高，但必须得看过眼，要有绿，自然首先绝对是 A 货了，请我帮忙选购。我便想到了老杨，打过电话，老杨请我们去了他家。那是潘家园附近一栋老式住宅楼，楼道里光线昏暗，楼梯扶手上有斜挂的自行车，用铁链子锁着，上楼需要小心谨慎，以免刮着碰着。老杨住3层，是租来的一室一厅，房子显得破旧，坐在蓝布面软塌塌的沙发上，屁股下的弹簧吱吱作响。老杨老婆从卧室里拿出一堆手镯，还有一些挂件让我们挑。每件东西都用白色道林纸方方正正包着，用细红绳结扣。老杨老婆很精干，他对纸包里的东西像对自己的手指头一样熟悉，打开瞥一眼就知道归属哪一类，价钱是多少。在他们这里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小，大都是实价。同时给妻子挑了一只油青手镯，1200元，又给自己挑了一只福禄寿小挂件，800块，买卖双方都很满意。老杨夫妇都是河南南阳镇平的农民，镇平县号称有10万玉石从业人员，县内以石佛寺镇为玉器市场大本营，集中了一大批从业者，其余散布在全国各地。在国内不论哪个市场有卖玉器的地方，就有河南镇平人。老杨夫妇原来在家老是务农，春种秋收，辛辛苦苦，

这两口确实也能吃苦，周六日在潘家园摆摊。河北雄县也有一个玉器市场，逢周一开始，他们要赶过去。周四是天津沈阳道古玩市场的交易日，他们在那儿也有摊位。在这三地奔波之外，还要抽空去广州进货，两口子忙得像陀螺，但有钱挣倒也是不亦乐乎。直至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老杨向外界是吹了牛，他家在广州根本没有工厂，两个弟弟在广州是真的，但像他一样都是摆摊做生意，他手里的东西全是从广东平州四会进的货。告诉我真相的是他的一位老乡同行，他那位老乡说，老杨那人看起来老实，其实精得很，两口子都跟猴一样，脑筋比计算机都灵。同行之间难免有些底物，不管说话者居何用心，但在此之后，我把老杨看得不那么简单了。号称在广州有工厂，那是一种营销策略，货真是广州工，倒也说不上是蛮哄欺骗。老杨的生意一直顺风顺水，儿子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来到北京跟着老杨两口子学做生意，多了一个帮手，老杨不再那么死守摊位，重点转移到跑店。跑店就是给店里送货，经营玉器的店家都要进货，老杨拿东西上门供店家挑选，有时一成交就是一批，相当于批发，他的生意又拓宽了一条路子。一次我在潘家园转悠，见到老杨，老杨问我在东风汽车 4S 店有没有熟人，他新买了一辆 CRV， 发现车身和方向盘有时莫名其妙的抖动，修了两次也不见改观，想退换。我无能为力，没有帮上他的忙。那天老杨还告诉我，他买了房，是一套两室一厅的二手房，厅很大，有30平方米，这下去他家就不那么局促了。虽说是二手房，却是2000年后才盖的，质量不错，地点在松榆里，欢迎我去他的新家做客。又买车又买房，看来老杨是今非昔比了，生意成功，日子过得也滋润了。据这次见面过了三年之后，一家公司需要一批礼品，礼品的置办有多套方案，最终定为选购翡翠玉剑，经办者是我一位朋友的朋友，找到我请求帮忙物色。我想到了老杨，他那里货有存量，整批次的东西较多，这些东西规格样式质量大体近似，适宜于做会议礼品。在电话上与老杨约好他准备东西，我们次日去他家看货。第二天按照老杨给的地址，我们来到京城东南角的松榆里，老杨在小区大门口接我们。这是一个新建的小区，很大，汽车七拐八拐才到了老杨家的楼下，电梯一直把我们送到12层。在一户房门前，老杨摁门铃，他老婆开了门，两口子很热情让座，拿烟倒茶，我却东瞅西瞅，心里直纳闷，不是说是两室一厅的二手房吗？怎么来的是新区新房，而且明显不止两室一厅啊。老杨见我四下打量说，哦，忘了给你说，这是新买的房，刚搬进来不久，你闻还有装修的味儿呢。不是你已经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吗？儿子来了，家里的闺女将来也有可能来，两室一厅有点小，就买了这套32厅。那套呢？卖了？还留着，没卖。老杨说，两套房都在松榆里，离得不远，那套正在重新装修，这新房在小区老里头，客人来寻找不方便，原先那套以后专门放货喝茶接待客人，也就算是个小会所吧，装修好了我就请你过去，带上朋友更欢迎。这个老杨几年功夫连跨几大步，与当初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坐在宽敞客厅米黄色的真皮沙发上，我想起了早年那个破旧小屋里屁股下的感觉，想起了那吱吱作响的沙发。一个人的命运走向就这样 难以预测。像老杨夫妇一样，众多从土地走出的农民并无多高深的文化，并非天生有什么过人的禀赋，因为与玉石结缘而重塑了自己的人生。他们中间一些人曾接受过我的采访，有的还算是朋友。我清楚他们一路走过的足迹，从一无所有到家财万贯，从居无定所到有车有房，他们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会有今天。据相关资料介绍，十一五期间，镇平玉雕产业年产值100亿元，年销售150亿，年均创增加值30亿。这还不算那些在外地从业的镇平人的收入。一位镇平县政府领导告诉我，每年年底是当地银行、邮局系统处理汇兑业务最繁忙的时候，从全国各地汇往镇平的钱，少则几亿，多则十几亿。玉器产业让镇平人受益无穷。成功其实有时候仅仅是一个相宜的时代，做出一种相宜的选择罢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瑞丽，我与亚洲珠宝联会翡翠研究会的秘书长邝山有过一番深入的交谈。这位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属于北京最早一波潮人的文学学士，步入翡翠行业纯属偶然。邝山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延安鲁艺毕业，母亲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邝山自小颇具文艺天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特别是声乐，美声民歌都能唱。1978年考大学，他本来想上音乐学院，却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景山中学教书。人们心目中的中学老师应该是安分守己、循规蹈矩那样一类人，他却属于另类。西装领带，长尖角火箭头皮鞋，一头烫发打卷儿，整个学校里就属他显眼。书记找他谈话，告诫他收敛一点，他却说，每个人都有个性，我就是我。谈话不欢而散。1983年深圳特区在北京招聘人才，报名面试地点设在长城饭店，邝山去应聘。办完必要程序之后，他见很多人手里都拿着一张纸条，他却没有，以为自己没戏。但三天后，他收到被录用的通知。深圳录用他的部门是教育局，他在育才中学教了六年书。深圳那个地方经商的诱惑是很大的，一位外籍华商与一位东北商人在长春开了一家夜总会，外商认识邝山，聘他去做管理工作，他答应了外商，放弃教职奔赴长春。生活对我真正的历练是从做夜总会开始的。邝山对我说，社会的复杂，人性的美丑善恶，贪欲忠诚欺诈满足无奈，在夜总会这个特殊环境里展露无遗。每天你都需要真切地面对这一切，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他从副总经理做到常务副总经理、代总经理，学会了怎样与富商大亨、高官名人、恶棍流氓、黑道白道打交道。有人说，这个世界是由最好的人与最坏的人统治着。邝山说，那么你就要学会与这两种人交往，可能永远不会是朋友，但要让人觉着就是朋友。一次，公司保安把一名民警的鼻梁踢断，警察来抓人，他找到派出所所长出面把事情摆平。他的继任者一个上海人，上任不到半年，脑袋被人砍了20多刀。坐在我面前的邝山文静谦和，人长得很帅，个头超过1米8，一副典型学者的模样。我想象不出这样一个人怎样跻身凶险江湖，在夜总会那种酒池肉林里与他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周旋。在傣族风格的竹楼茶社里，我们把盏而谈， 窗外凤尾竹滋影婆娑，街上灯光辉耀。他给我讲述着往事，说到江湖凶险，他浅浅一笑，谈起另外一个江湖，谈起珠宝玉石市场的恶风险浪。他说这个行当里的凶险一点不比夜总会少，只不过变换了另外一种形式。随着他的讲述，我看到了一个人蹒跚前行的身影，他的前边是彩云，那是梦想，他的身后是阴影，那是现实。这个讲述者拥有一副优美的歌喉，但在这个晚上，在瑞丽江寂静流淌的江水的陪伴下，在凤尾竹棕榈树沙沙作响的背景音中，这个男人的声音有点低呀。1992年，商编总公司派我来瑞丽审计下属一家公司，我第一次接触到翡翠，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东西太有意思了，它的绿与大自然的生命同一色调，给人生机勃勃的感觉。它的红是温暖的红，热烈的红，像血，像火苗。它的黄像秋天的收成，充盈丰沛。翡翠行业又充满挑战，我喜欢挑战，就想来瑞丽做翡翠，向总公司提出要求。1992年6月，瑞丽建珠宝街，我9月份就来了。过去瑞丽做珠宝翡翠像走私一样看待，抓住就没收东西，拘留人。建了市场，这地下交易就转为了合法，我觉着抓住一个好机会。原来在长春我是2000块钱的月薪，哼，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是很高的收入了。到瑞丽后，公司让我自报工资，我报月薪1500，但有个条件，在公司业务之外，我也可以自己买卖，公司抽成10%。公司答应了这个条件，3个月下来，我赚了8000块，知道自己能养活自己了，便辞了职，开始自己干。第一笔生意做的是红蓝宝，宝玉石中有五皇一王一后的说法，五皇指的是五大名贵宝石，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一王指玉石之王翡翠，一后指珍珠。人们出于对红蓝宝石的喜爱，赋予红宝石财宝之王，蓝宝石天国之石的美称。我是和北京一位做藤条生意的老板合伙做，他出资，我经营。星光素面红蓝宝买进50一个，卖出150一个，还是搞批发。开始觉着赚钱很容易，就凭一张嘴，钱就流进了口袋。这一行，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感觉可以大有作为。可是往后事情就不像想的那么简单了。瑞丽是翡翠毛石的主要集散地，不做毛石光做明料发不了大财。可是不进来不知道，进来了你才知道这里面水有多深。首先是好东西，大价值的东西已经被人至少赌了一道了，再赌胜算概率很小，蒙头货更是害死你没商量。缅甸人作假很有一手，他们主要是做皮子，有些厂口，尤其是一些新厂口，永远出不了好料，那是自然造化在生成玉石时就决定了的。就像猪会产崽却产不出大象一样，天生的，不是人为的。所以毛石市场很讲究厂口，厂口呢主要从皮色来看，缅甸人就在皮色上作假，把新厂料做成了老厂料。行里都知道有蟒的料大都有绿，他们就在毛石上擦出像蟒一样的东西，绿色粉末加胶刷上去，用中和液中和一下，外面再洗刷，这假货就做成了。这种假货用10倍放大镜是看不出来的， 有经验的行家用20倍放大镜可能会看出端倪。有些料切了一片又沾上皮子，作假者已经在里边打了洞，把牙刷把、玻璃球一类绿色的东西塞进去，手电一打透出绿光。擦出的门子也不可轻易相信，那可能是箱口。上这类当的人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有栽得很惨的。有句流传的话就说，瞎子买，瞎子卖，还有瞎子在等待。江湖黑道上又打打杀杀，这里是杀人不见血啊。你想想啊，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做生意需要多么小心谨慎，有时候整个人都很扭曲，把心中对真善美的信念给抽走了。我也吃过几次亏，吃过几次之后呢，看每个人都是骗子，处处给你下套。你面前站着一女孩子，说话笑眯眯的，软绵绵的，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个冷血杀手，一不留神就宰了你。还有些智商很低的人，但演戏比演员还强，从他们口中说出那话真真假假，你要是信一半你就是傻子。从1993年开始，我做瑞丽宝玉石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我给瑞丽人讲，什么时候把瑞丽这个宝玉石集散地变成宝玉石文化中心，那我们就有希望，就有更大的前景了。那一晚矿山给我讲了很多，这位学者型的宝玉石商人对行业的乱象忧心忡忡，现在他不再做单纯的宝玉石买卖，而改做镶嵌，办了一个镶嵌厂，开了3个店，学习台湾香港的镶嵌工艺，生意还不错。这是一个风险不大，不怕谁来算计的行业，他觉着踏实稳当。这位来自北京的寻梦人在南国边城继续着他的梦想，较之当初，这梦想注入了更多理性的成分和现实因素。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我是一位垂钓爱好者，在京城我有很多钓友，我们常去的地方是干坑。垂钓分几大类：野钓、竞技钓、干坑钓。野钓是去荒郊野外的坑塘、湖泊、水库，不花钱，这趣味就在一个野字。竞技钓呢，就是打比赛，有专门一套的钓法，争名次，比输赢，是有组织的竞技赛事。干坑钓呢，也叫池塘钓，鱼塘老板花钱买鱼撒进塘里，垂钓者下杆，一杆多少钱规定好，钓上鱼池塘老板会收购，购得的鱼再批发送给鱼市。具体讲来，比如说啊，一根杆一天150，钓鱼者呢鱼货是30斤，鱼塘每斤是以5块钱收购，这样垂钓者收支相抵，打了个平手，行话叫上岸。钓得多赚钱，钓得少赔钱，全看垂钓者的钓技和运气。鱼塘老板把收购来的鱼批发给鱼市，7块钱一斤，每斤赚2块。在北京，这种鱼塘呢也叫黑大坑，开坑的老板和垂钓者之间实际上玩的是一种博弈，一方呢总想让你少钓，一方呢总想让自己多钓，于是双方是各出招数，明争暗斗。言归正传，接下来呢请出下面这个故事的主角，一位开黑大坑的老板。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位老板有哪些传奇的经历？他与玉石之间又有什么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村里有个姑娘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流过的泪水随着小河